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无一个闲人。狄公率四名阶牙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仲的田庄。田庄的外面有一栋茅屋，狄公下马令四名衙役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到那茅屋的门前开始敲门。 啊，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户，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那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你一人种那么多的田地，忙得过来？ 啊，农忙的时候也请个把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人耕种。 哎，你的东家范仲是哪一天来田庄，又哪一天离开的呀？ 东家范二爷，14号一早来的，当日午后就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清爽，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夫人叫人没见着那夫人呢。 再不实说，押去县里大牢关了。 大人，小人哪敢欺瞒着老爷呀，小人 是没见着那夫人呢。 那夫人怎样了？ 他被人杀了，老爷高高在上，这不是小人干的。 好了好了，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件事情的经过细细讲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是，那天范二爷没走多时，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忽的又冒出个太太来，口里不敢问，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应承呢，忙将东家的房间洒扫了，铺了新浆洗的秦枕床褥，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这个酒栏里喂饱了敷料，自个儿回房去睡了。半夜忽听得有马嘶声，我不放心呐，我提了灯火去酒栏里一照，那3匹马果然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吴山也不在，被褥上有热气，我抬头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我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窗户打开，范二爷与一妇人在床上熟睡了，即再细看，床上地上全是鲜血，床脚边竟撇下了小人用的那柄镰刀，刀刃上血迹斑斑，小人一下吓破了胆，心想必是吴山这贼球根子盗马杀人劫去钱财。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皮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息收账时候用的，如今也被吴山内厮盗窃去了。小人怕被诬为谋财害命，又不认字儿，哪敢去衙门投状呢，见不和万不和，糊涂又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儿。小人从谷仓里找来一辆小车， 推倒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前，将两具尸身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园里。慌忙中却又忘了带铁锹，没法挖雪埋葬，只得将两具尸身胡乱藏在树丛深处，心想等明个儿一早带了家事去桑园再行埋葬。但是当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铁锹赶到桑园时，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树丛深处找了半日，只见着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又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了一遍，见有血迹的东西全数藏到谷仓地窖里，又叮咛叔娘，遇有官府来人问，一概推说不知，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去城里。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一回。等捉拿到的吴山，小人的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白九，你此刻立即引我们去那桑园查看。 好，大人请随我来。 白九啊，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善马？ 有，那匹善马不仅形体矮小，小人还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显目。 桑田在田庄的西域，连着石碑村，如今这里正是春光焕发，乔泰马戎将尸身拖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衣裤。洪亮细看那个尸身，见额上有香洞，叫了起来： 原来是一个和尚啊， 再往下挖。 这乃是范二爷的尸首了。 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 裴九一面用力地挖掘，心中也在惊疑不已，如何就怎么冒出了一个和尚的尸身呢？而更令他诧异的还是妇人的尸身却始终没有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了，下面已经碰着坚硬的石头了。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盯着地宫。 裴九，你需从实招来，你究竟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老爷，小人实是没藏匿那妇人，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儿蹊跷，小人这肚内也怪异呀、啊，如何那妇人竟变成了和尚呢？ 大人，我见那和尚浑身上下并无血痕刀伤，这事恐怕还得回到县衙去细细商讨啊。 裴九， 在 你见着的那范太太， 回老爷话，小人并没见着什么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听说有个范太太，在半夜发现她被杀时又一脸是血。 狄公命马戎速去路口换了衙役，将这两具尸体带去县衙检验，乔太留此等候，等会齐了再一并押裴九去 寺衙里关了。 他此刻即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陪酒的女儿淑娘。狄公刚刚走出桑园，远远见一美髯老者站在龙岗上向这头看。回进田庄，狄公命洪亮去将淑娘寻来，自己则径直去范仲卧房勘察。卧房并不大，简朴无饰，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公细细地查看起那张大床，床沿的木架果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细屑，隐隐的还可见有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制的头梳，狄公俯身拾了起来，小心地纳入了衣袖。这个时候洪参军已将淑娘叫到了卧房的门口等候讯问。 淑娘 在。 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看见了。 他没有与你讲几句什么话吗？ 嗯，他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儿如泥塑木雕一样。 我再问你， 嗯， 你们田庄那头的曹老先生你可曾见过？ 啊，奴家见过。 他的女儿曹小姐你见过没有？名字叫曹英。 奴家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隔着田缸远远的望见的。 淑娘，此刻你陪着我们去那头曹先生家里，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得委屈你们父女俩在县衙耽搁几日了。 是。 曹家的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的田庄比邻。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公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这个曹鹤仙。曹鹤仙引狄公上来竹楼小轩续坐。狄公发现这竹楼的窗口可以俯瞰官道口小路边的那座古庙。 哦，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哈，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伊始，理应拜谒斯文，重隆圣教。 不敢当啊，老朽教授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 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钦服。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厌弃那一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歪劣而已。 难怪曹先生要将爱女许与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也只是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唉，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望老爷更不要提及她来。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事徒资烦恼，自拜清心呐。 那曹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仲吗？ 老爷，我又如何知道这个？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哼，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大人留步，小生曹文拜谒大人。 哦，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听说至今仍未寻找。 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那日没送她进城里，故是小生的疏忽。不过 最感到愧疚的应是家父，正是他的做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火坑一般。姐姐归醒时，脸上从没露过一丝笑容。 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没留意过这种东西。 县衙里的那个范仲常来你家吗？ 记得来过一回，我是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不一般。 好了，我此刻需立即回去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 大人，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萍申报的正相符合。这适才已差遣了一个差役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宴厅里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借到大车关押了。 此刻我即签署一道命令，着各处查缉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要出脱手中那三匹马，便会被捉获。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识出。 启禀老爷，属下验尸，这范仲确系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的，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未见有毒死的症状。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过认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呢，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告辞，拔脚便去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故也不及禀告。大人，依小医判来，这智海应是正常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沈托办事果然得力，很好。 大人，此乃验尸格目，请大人详查，属下告退。 好，你且下去。洪亮 在。 裴九虽不是杀人的主凶，但私逆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立即将裴叔娘带来。 是。 叔娘， 奴家在。 本官再来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仲的太太吗？ 不曾见过。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晓得那个妇人就是范太太啊？ 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 地宫语塞了，正在别寻途径去问话，抬头忽见叔娘的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仲卧房中拾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取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着。 叔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是的，老爷。果真又弄到一柄。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叔娘，这头梳究竟是谁给你的？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事儿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 大人，我说，送这头梳于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头发，配上这头梳就更好看了。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有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啊？ 可是那阿广一味缠住奴家，说尽了甜蜜的话，我不许他夜间再偷偷摸摸的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和他常往来。可是又说倘是奴家变了心，要与他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 是一次阿广说他得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奴家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买一柄。不意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他来。 叔娘退下。 是。 我已派人打点了后衙西院，你们父女俩先安顿住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你们回天庄。 这回我们说到狄公亲自来到郊区的田庄查访本县富商妻子的失踪之案，颇有收获。不知道案情接下来还会怎么样的发展，请听下回分解。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